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係講理想有咩錯呢？即係出埋再次出埋朋友都唔會有錯啊！話聲你聽， 嗱呢位網友真係唔好嬲我哋啊！ 好黐線啦，佢嬲唔入唔入唔聽 咯，少 嚟，真係唔好少嚟 玩下嘅咋，大佬， 係啊，明出賣你啊， 係啊，咁啊呢個唔開名啊， 或者佢係兇狠類啊，定係碌撚類先？ 哇！呢個純狠類，狠啦， 兇狠嘅， 兇狠類啦，總之就嚇，咁呢個就唔係佢講俾我聽嘅，唔係本人講俾我聽，咁啊點解會知咧？就係咧， 咁啊。嗰樣知嘅就唔使講㗎啦，因為呢知道呢佢又唔幫襯啦。 係即係嗰個新聞源頭冇講 咗。 好 ,ok,ok, 係呢個要保留。 我哋保留呢樣嘢嘅係咪先 ,ok。 其實講落去佢都會估到㗎。 做得傳媒少啊 ,ok, 你知唔知啊，咁樣我哋呢維護嗰個源頭呢，所以我哋唔會講嘅，你估到就你叻嘅啫 ,ok。 都估到㗎啦， 你嘅事啦。 咁就事源係咁嘅，即係我哋咪有某一個禮拜六咪上咗去長安團。 係啊。 咁即係最啱啱對上嗰次，我唔記得幾號啦， 即係我搞 Dancer 嗰次，係咪六月份？即係呢個月份啦 ，Dancer 搞一次啫 ，Dancer 一次。 咁同一日嘅嗰個時間咧嘅呢位朋友咧，都係喺黃江嘅，咁佢就喺黃江咧就出發。 就唔 join 我啦， 冇 join 我哋噶，咁然之後跟住就係佢上一次又 join 我哋，咁跟住咧佢咧原來咧啊佢就鬼馬啦，佢咧原來咧就。溝咗個即係美麗嘅女仔啦，咁佢邊個我又知道嘅，咁唔講啦。咁跟住呢， 你放心，我問得傑斯邊個呢，我唔會搞佢 ,ok, 但其他網友搞我唔知喎。 我會幫佢保護佢 㗎。唔係嘅，咁每次我嘅 情係我食。 唔係，以後我團你參加，咁係呢你其他網友搞我唔知㗎，話聲俾你聽，講定聲先啦。 你驚唔驚出賣得人多，冇人參加你個團隊？ 我冇所謂㗎，我好多粉丁， 我多到你唔信。講埋先，咁跟住呢，佢就做咩呢？佢呢就先喺黃江出發啦。 Yes。 咁跟住呢，原來呢就嗰日呢，嗰個女女呢，其實我有 book 到嗰個女女㗎。嗰個你明知道我咪話我 book 到 九件喎。 其實另外第十件我都 book 到佢，咁佢一早同我講嗰日我生日，咁呢就我唔翻工。咁呢就可能會出去玩咁喎，咁佢又唔講俾我聽咩事啦，咁跟住然之後呢就原來呢就我哋呢位朋友就約咗佢嘅，咁呢為慶祝生日呢，咁呢位朋友呢就原來就準備呢就先去長安就接咗佢啦，跟住呢就帶返佢落去深圳呢行街街買禮物喎，哇咁呢就聽聞啦，呢個就未經證實 嘅， 即係都買幾差嘢啊，好犀利啊，咁啊即係有呢樣有嗰樣嗰樣嗰樣咁啦，咁跟住然之後呢，咁呢買完之後呢，咁又跟住呢就再陪呢個女女呢就返返去長安喎，返返去長安之後呢，跟住呢佢哋唔知係咪買嗰啲嘢其中有啲嘢有問題啦，跟住呢佢哋又再起程再落返深圳，跟住然之後呢就搞返啲手尾啦。 你知唔知坐咩車佢 哋 坐咩車 坐咩車梗係坐即係梗係 包車 啦，唔通坐巴士咩， 兩嚿水一次。 係你唔好嘈住啦， 八嚿喇喎， 好嘈啦。咁跟住然之後呢就落去深圳搞埋，咁搞咗啲手尾啦，搞咗手尾啦，佢又再陪返個女女又上返長安喎， 八嚿喎 吓， 八嚿水車費 錢唔係問題，時間先係最大問題，你有咁多時間先，嗱唔好話狼狗，呢個係即係另一種玩法嚟嘅， 即係呢 我哋唔可以話人哋狼狗嘅， 唔係覺得我俾八嚿水 係 我搵到件喎， 咁呢聽聞啦，即係未經證實嘅，咁呢呢個咁嘅來來回回呢就玩到差唔多夜晚11點幾，咁就好似我哋同一時間呢，我哋已經喺嗰度喺魅力呢就劈到天昏地 暗， 係呀，但係呢佢哋玩遊車河呢都由呢個聽聞就由晏晝兩三點玩到11點幾，好似玩咗8粒鐘到呢起碼，咁我唔知有冇錯啦， 即係喺床上嘅活動呢變咗喺車上嘅活動， 係啦係啦， 但唔係車陣 咁聽聞又好似呢就嗰日呢就即係好似又冇搞過喎， 咁唔知係咪啦。 我真會譴責 即係呢位網友聽完呢 我真會譴責 就可以俾個電話我啊，即係修正返我係咪呢個係咪即係有幾 多。我真係驚我真係驚捉佢出嚟屌啊我屌你有冇搞錯啊八嚿水你喺長江。 喂唔止八嚿啊仲有買禮物嗰度啦。 係喎。 係囉。嗰係即係真係大堆頭大製作。 所以呢我成日都話呢我啲網友係有錢過我搵錢多過我㗎。 係。 除咗推緊咪嗰個十幾萬一個月之外係咪先。 係但係我成日都奉勸佢囉。即係呢大盤福利啊你有錢呢唔好咁遠 使啊 一係會縱壞啲女啊唔係縱壞啲女呢大家以後就好難做㗎。 即係下次嗰條女話哎呀我上次嗰條仔啊兜我去深圳嘅台灣來四次。 即係嗱我 嚿水啊 我唔係仲有喂。 我叫你送個公仔都唔制 仲有打生日呢我哋都有生即係有時女生我哋都有送禮物咁我哋都係喂一件起都冇第二件紙呀喂大佬你成個禮物包咁樣大佬聖誕老人咁就喂好難搞呀以後 係即係我即係錢唔係唔使嘅 即係睇下點使啦大佬 喂呢個空唔空狠啦牛老師我空狠呢我會喺嗰個魅力妹嗰度嗰條魅力妹就空狠啦係 咪女仲空狠過佢呀 係啦唔係即係呢啲我驚咩我驚沉呀 係 即係就做牛老師。 喔、我又唔驚佢沉喎我諗我即係我覺得佢嘅為人呢見我大家見過佢啦。 我見過佢。 我絕對唔覺得佢會沉㗎喎。但係呢佢就總之就係洗得起唔自在。咁但係呢我淨係即係希望佢呢喺洗錢之餘呢諗下兄弟嗰啲痛苦 先 知啊。即係跟住啲好難搞啊。喂如果多有十個八個好似呢位網友咁呢我哋唔使出嚟玩㗎。係 呀跟住哎呀上次嗰個網友都送部PDA 俾我啦、啊、你有冇啊 即係點解我成個爭台灣佬就係咁解啦。就係因為台灣佬呢係成個東莞玩貴曬啲場嘅一個源頭嚟。 但唔大台灣佬係就算診啦佢都診返咁上下嘛。 唔係你真係錯啊你真係見得少啊。喂台灣佬好多啊就係、是、玩溫馨唔搞嘢㗎但係呢壞大佬真係幾皮幾皮咁。 但佢冇好侮辱嗰啲女㗎嘛我聽講。 係呀 好侮辱㗎嘛。 係呀咁但係人哋。 但我唔贊成 侮辱得起㗎嘛。 我唔贊成啲兄弟就算俾幾多錢都好你都唔應該侮辱佢㗎嘛。 唔係咁我咪話我哋好憎台灣佬囉。點解成日好憎台灣佬。 顯仔台灣佬。 係呀即係台灣佬係好多嘢係即係出嚟玩係玩壞曬啲 國家嚟㗎嘛。即係其實呢我點帶阿迪斯仔點解講台灣佬呢就因為有單上幾日啦咁樣我唔知星期幾啦咁樣而家接觸出街星期二啦而家錄今日星期五啦咁樣我睇報紙呢就指騰呢即係我個友好組織啦咁樣就做咗個有個恩客因為佢哋唔用嫖客去講嘅即係嫖客係啲咩呢可能係啲貶義嘅說話原來其實我就唔賣嘅我覺得你嫖客嫖客你嫖要認㗎啦你嫖嘅客咁冇所謂啦咁佢哋而家改咗好靚嘅名 恩客 叫恩客咁其實你就我都恩客嚟嘅咁呢有位恩客呢我都 sure 佢聽我呢個節目㗎因為紫藤嗰啲男仔呢恩客做呢90%都聽我節目㗎唔知點解即係知道 ,ok, 咁我都 紫藤唔係就係對性工作者㗎嘛即係對恩客佢都有 做嘢㗎係有做嘢㗎咁樣佢都係即係佢做嘅嘢同我差唔多咁佢係盡量希望有啲即係佢除咗係保護性工作者之外呢佢亦都講真啦 教育 嘅原題個源頭就恩客其實 係 就係如果客做得唔好嘅話即係好衰客呢咁呢佢都想教育下佢嚟嘅咁其實我其實戰艦俱樂部呢呢、這個節目呢我都係盡量希望帶出呢啲咁嘅 message 㗎咁唔係話幫人啦咁佢做咗一個我唔好記得清楚係乜嚟啊因為佢話呢如果作為一個恩客呢你應該點樣呢就錢要俾足好似剔到一定要剔到 condom 啊一定要即係唔好用啲乜鬼歌啊神油啊之如此類啦咁樣咁我立過嘅咁佢有啲嘢拜我都有啲嘢唔拜啦咁OK 啦 即係佢出咗一個恩客嘅守則 守則一個 恩客， 嗯， 寫咗一個手冊，呢個恩客咧 應該要做嘅， 就話玩咗30年，咁啊，咁即係一年之，即係我前輩啦，咁樣嚇，嚇，咁佢有啲嘢，我覺得好啱嘅，好啱嘅，例如俾錢啊，咁樣實際唔好講價咁樣嗰啲，我覺得啱嘅嚇。咁但係我就問題有呢樣嘢啦。你喺香港就有一個咁嘅恩客守則，咁其實呢有好多網市民啦，或者網民啦，或者網友啦，佢唔係 target 喺香港㗎嘛，好似我哋咁咁樣，我哋會除咗香港之外都會北上㗎嘛，咁我都想咁樣，即係正起啲啦，我都想訂立一啲呢北上去尋歡嘅恩客守則。我諗咗一樣㗎啦，我哋成日去魅力，咁啊，魅力咧就258場，啊268場，我点都好啦，啲钱，咁咧好多人咧就会咁样嘅，哇！我俾8嚿水，我嗰晚我扯到尽啦，我一晚执你10鑊啦，咁每對稱每次都係8蚊，咁咪好撚抵咯，咁樣好，即係就我相信好多網聽我節目嘅網友都會咁樣講嘅，但反而呢樣嘢我反而唔好贊成嘅，因為咧， 我直情唔贊成點啦， 我就會覺得係咩咧？一次起三次止，甚至係零次起三次止。 唔係，我覺得係咁樣，即係唔係話幾多次為之正常，幾多次唔正常。 即係其實香港人咧嗰個飲食文化任食火鍋，我肥牛都嗌10碟啊！ 唔係嗱，首先呢個 concept 係唔值得鼓勵嘅， 唔值得鼓勵。 但你話幾多次幾多次咧，就冇好難去界定嘅。點解咁講？即係譬如，我覺得有陣時係首先你帶咗個女女翻去你會唔會尊重佢先咯？咁你話哦，我唔係，我淨係當佢雞嚟啫。咁我鍾意點就點㗎喇，咁就冇嘢好講。但係如果你稍為覺得啊，佢你都覺得係要 respect 佢嘅，係啦，咁你即係你咪嗰個幾多次嘅，其實係大家雙方即係有個交流㗎嘛。即係譬如你話我第一次玩完我開心嘅，大家都開心嘅，咁第二次咁樣。喂，如果嗰個女女，即係你呢啲嘢其實好難話喺度講到白㗎。 即係 唔係你等我講埋先。 我好簡單 啫。你等我講埋先。即係其實係你睇到大家個感覺㗎嘛。即係譬如話哇，個女女都唔想去搞㗎，你仲逼住去搞嘅，嗰啲 extra 嘅次數呢，我就覺得就係唔應該。 你唔知㗎，你 feel 唔到。因為覺得咧，好似喺魅力咁計啦，你有投訴罰200，咁嗰個女仔係冇理由， 係啊，好慘， 佢 say no 嘅， 好慘噶，好慘噶。 咁所以我話希望第一個守則出嚟，喂，大佬，嗰條女唔會 say no 嘅，你點佢1萬次咧？佢可能佢都夾硬承認。 唔係，佢最慘咧，佢呢個其實係有個弊病嘅，即係未進化。即係譬如你話以前我哋喺香港玩，我哋喺中國城大富豪嗰啲，你冇得講 㗎。 喂，佢1500同你過夜，最多1Q 或者同你開心啲 2Q。 喂，打我哋試過有啲個案就以前都係嘅，有啲個案就係、是、喂第二 Q 嘅時候，嗰、那個女同你佢嗰啲你知。半陀地嗰啲 頸串 㗎嘛，頸串㗎啦。喂，佢真係同你講，喎，我出嚟1Q㗎咋喎。喂，冇同2Q就2Q計㗎喇喎。就唔係咁嘅價錢㗎喎。但係你大個問個分佢個問題，大陸嘅問題就係咩呢？嗰啲大陸嘅女女係唔夠膽同你咁樣講。 同你講。 佢真係喂大佬8嚿過夜，佢就計8嚿過夜。過夜嗰晚你真係 入嚟齊㗎， 你搵成班兄弟去 輪 佢都係俾8嚿㗎。 即係所以呢 嗰下先攞。 我哋可唔可以即係定一個一個次數囉，即係其實真係。 喂，定次數唔得㗎，牛哥。 咁上下啦，咁先總因為嗰條女係唔會 say no 㗎。即係譬如有個性慾強嘅，即係好似我年青咁一晚可以搞12鑊嘅。咁其實當然啦，我搞完12鑊之後，我得到我嘅應有嘅回報啦。那個報應啦，係條女即刻同我分手嘛。嘩，你趁咁多你黐線㗎，屌你咩黐線。 我有冇咁多啊。 因為你講你 我哋唔講呢 個龜山嘅話俾你聽。我阿媽山嘅，但我呃你我阿媽係龜，或者我係龜山嘅 ,ok? 我唔呃你嘅。即係我即刻得到我應有嘅報應㗎喎，即刻分手。即刻就分手。 嗱，我再講啊。 唔好以即係唔好成日諗住話8嚿水我要錢去盡囉，因為我會用呢個角度去講。 唔係，我總結一下呢一個守則先。即係我覺得就係話點都即係我覺得出嚟玩 点都要俾返少少尊重對方囉，唔好真係以為俾咗錢大晒。 係囉。 咁至於你又定，你又我就覺得冇可能話咩定幾多 Q 嘅。 嗯。 即係但係總之就係話，我唔相信就算你點飲到點大都好，嗯，喂，你自己有感覺㗎。 嗯。 即係個感覺就係話，你係完全成晚都係諗住自己嘅感覺，因為你根本有冇去 照顧到人 嘅感覺呢，啊，我覺得即係如果你係一個正常人，除非喂你唔好講啊，如果你話有條友係變態嘅，咁變態嗰啲唔不在我哋討論之列。 唔係我講，但在我哋討論之列，啊，玩變態嘅。嗱，我俾啲 case 你啦，呢，這個 case 來自係長毛文，唔係長毛文玩變態啊，佢，嗯，收到一個消息，咁，嗯，就話咧喺佢去開嗰間場。 乜 X？ 呢啲咪撲街恩客咯？ 唔係，點樣講咧？ 嚇， 啊，呢，這個恩客咧，佢俾好多錢 嚇， 咁，啊，條女願做喎， 啊。唔係。咁解咁另作別論啦， 係咪先？ 即係就係話，而家我哋講緊就係，喂，你俾八嚿水，以為乜嘢都可以玩得嘛？係 啦， 即係如果你話，喂，我要玩迪立嘅，我要玩綁繩嘅，玩，嗯，我要玩皮鞭嘅，喂，講明俾條女聽，有女同你玩冇問題。係係啊，呢個咪就係，是，呢，這個咪就係頭先我講尊重咯， 尊重咯， 尊重咯，係咯，大家一個deal嚟嘅啫嘛。 即係如果譬如好簡單啦，啊，如果你即係諗住俾八嚿水，唔好話咩啦，就向西俾五嚿啦，各話明個嘢。即係你診佢十 Q 喎，你會佢第二朝唔想開工嘅話，佢真係揾少唔夠。 嗯， 即係咁樣講，你不如俾架錢佢啦。即係你要考慮到佢會揾食假餐嚟嘅。 嗯， 俾你一次衰索咧， 嗯， 會搞到佢以後可能有幾日要休息咧。咁其實佢錢仲少咯，即係你八嚿水唔係大曬咯，佢五嚿水都唔係大曬咯。我想咁樣講嘅。 係咯，即係要尊重咯。咁，啊，呢，這個仲有呢個守則之外，除咗仲有咩啊？ 即係點都好啦。首先講呢個守則咧，就係呢個我哋喺 K 場嘅守則啦。 嗯。 咁無論點樣都好咧，唔好唔俾錢 嚇。呢，這個係啦， 係咯。即係譬如 屌呢啲家教嚟啊嘛。 假設啊。同你坐台 係 啱嘅，你咪坐低囉。 係 咁樣嗰條女係收一嚿，收一嚿，收兩嚿啦。咁樣如果譬如到時玩得真係玩得唔開心，假設 係 吓，咁你咪當呢兩個都當跌咗啦，我覺得係咪先？唔好唔俾啊， 係 起碼陪咗你幾個鐘頭， 其實係冇唔好㗎，即係有時我哋都有見到一啲係 有啊有 啊，都有啲。 其實我每次長安團都有咧一 買，就算係我即係有 從我朋 友我啲朋友玩， 同我啲朋友去深圳啲場玩，我都成日都咁樣。 即係我覺得有時咧就係、是、第一就係話。首先就係、是、我哋點解要上去玩先？ 嗯，開心玩， 開心唔係其仲有一個其中嘅原因就係因為上面平啊嘛。 嗯， 對我哋嚟講，咁、 嗯 你話 OK， 我就 take 即係話坐去 K 場咁樣啊。喂，無論你147又好，258又好，如果 369都好， 好啦，係啊，條女冇下文嘅，你俾嗰一嚿或者嗰兩嚿、三嚿。是好對我哋嚟講唔係貴嘅嘢， 唔係太貴 嘅。係啊，咁我覺得就係有陣時就係、是、呢、這個又係講尊重唔尊重就係、是、話，你有時覺得啊，如果佢態度係好差，咁唔好講。但係如果啊，佢玩咗成晚嘅，跟住舉個例啦，譬如話啊，佢突然間話喂，我今晚出唔到街喎，咁第一我哋恩客嘅第一個反應就係、是。喂，八婆，你唔早講， 我都唔開心。 咁係大家唔開心，但係我就有陣時咧，其實你又調翻轉頭諗，喂，唔使搞到咁咩啊，都係佢同你如果成晚都玩得 OK 嘅 ，OK 嘅， 咁你咪同佢講，嗱，下次早講啊，真係唔係好 happy 嘅我，不過 你黃牛你啦， 係咯， 難聽啲講啊， 下次咪有得繼續啫嘛， 仲開心㗎， 係啊，仲開心㗎，因為佢覺得佢爭咗你一樣嘢嘛。我話俾你聽，呢啲啊，我以前僆仔嘅時候啊，我已經試過嘅，即係唔好話講喺大陸，喺香港我試過。我以前喺香港嘅時候，喺星亞廊啊，亦都試過有一個好正嘅妹妹仔，佢有一次咧。同我出咗去，跟住佢放我飛機，佢、 嗯、 出到去到九龍塘開房，佢先同我講：我今晚姨媽到，哇！你話興唔興啊？ 興啊！ 喂，興啊！真係，咁、 啊、 真係好似玩嘢咁樣。但係咧，後屘我都冇發脾氣。咁後屘咧，我淨係打電話俾佢媽咪，咁就同佢講：我出咗嚟，不過冇乜下文。咁我話：但係唔好搞，唔好算啦。我話冇所謂，算數。下一次。去到我再揾翻嗰個女，佢冇佢居然覺得係爭我一個人情咁樣嘅，咁跟住然之後咧，即係你中意點都得啦，話俾你聽， 即係 你係 小財唔出， 所以就有時你 即係如果大家冇出嚟玩嘅時候諗住一鑊過嘅，喂咁就真係就冇嘢講啦。 我調翻轉嚟講啦，我係永遠都諗住一鑊過嘅，但係一鑊過之餘都開心下啦，好簡單啦。即係喺我個立場，我搞得一啲咁嘅團，咁如果你哋栽得我，下次嗰條旅遊再出現，佢都會尷尬㗎嘛。大家都唔開心囉。 唔係淨止開心唔開心嘅。 即係我睇我因為我宏觀啲睇大圍。即係我同今日呢其實呢有啲報館嘅朋友呢同我傾偈就講話阿牛你戇鳩㗎嗰四嚿水你都俾。就嗰啲凳啊。我話唔係㗎喂。春宵一刻值千金，千金 唔系呢个我support 你噶，系啊，真系噶，即系呢个做法唔系话，即系见仁见智，呢个做法系唔系话错晒。 咁而且 系啊， 啲钱都系我嘅啫嘛， 系啊， 赚咗佢，如果豪俾你， 咪咯，做好事。 但系我都希望咧，其实我都希望咧，如果未记咧吓，唔好。因為那個 唔好講返張凳住啦，即係講返你嗰啲守則先。 守則啦，嗱，而家我定兩條啦，即係錢一定要俾，就唔好取到盡。呢個就係呢個 K 場嘅守則。我仲想諗下 修正少少啦，錢一定要俾呢，唔係話只係站喺個女女立場嘅。即係如果你話我將個修正少少係開心錢係真係要俾 囉。 係呀，除非你真係玩得唔開心。 嗯， 喂，咁 玩得唔開心 條女串嘅。搞即係喺度搞啊即係真係得罪 人，我真係死老頭咁樣，我要苦口苦面 嘅。係啦，咁係另外一個 case。 我因為咁講，其實我記憶所及啦，我聽嗰啲前輩講啦，我未試過㗎。如果15分鐘唔啱，可以大佬唔使畀錢嘅喎。 呢啲我唔知啊， 我唔知 啊，冇試過。即係你知我又唔會做呢啲嘢。 我都唔會做呢啲嘢，所以我都唔知。咁你好似係咁，如果譬如玩得唔開心，你咪15分鐘打咗佢咯。 我成日嘅我就。即係可能又係叫戇鳩啊，但係我通常就係咁樣嘅。如果我有時譬如話我錯幾個嘅咁就有啲錯落咗唔係好啱玩嘅。即係你譬如話我有時錯兩三個咁樣啦。咁喂我都玩唔曬兩三個嘅。咁然之後有一個呢譬如話成日都有啲情況就係、是、有一個戇鳩鳩坐咗喺度佢又唔係好識 social 嘅。咁佢成晚睇我另外兩個玩跟住我就會咁佢又即係呆挑曬咁樣呢我就會問下佢㗎啦。即係我話係咪好悶呀、啊、你唔想走先啊 走先。 走醒兩嚿俾佢走人。就係咁樣咋嘛。 即係講真恩客嚟講啊傑斯呢你真係。是冇一定的。 不是即是呢你說我不是說我不要誤會千萬不要誤會呢我即是我覺得咩條女開心不開心啊即是我會好介懷這件事。喂講真條女開不開心呢不關我事。喂佢出嚟是一份 job。 佢令我哋開心。 佢向人歡笑背人愁是佢自己的事。但是我覺得就是說我又不想爭佢乜嘢。咁總之你坐得我嘅咁有啲錢係應該要畀嘅我咪畀囉。因為嗰啲係真係佢應該要賺。 因為其實我要求都唔高。我要求都唔高嘅。因為其實好老實啦我同啲女女玩咁我都玩得好開心㗎。我都深信嗰啲女女玩得好開心㗎。係 呀 地下 dancer 知啦。係呀咁樣。但係點都好囉就係唔好諗住唉。唔俾錢玩得唔開心唔俾錢囉因為就係15分鐘彈咗佢囉咁最多我不要坐台我俾囉。你話唔俾我實要俾 囉。我成日就會都同我啲朋友講嘅即係個個都係我哋所有啲港男其實都係咁樣嘅就係、是、話一過咗羅湖橋呢我哋就會成日呢就會覺得自己好似大爺咁樣。但係呢你細心諗一層記住即係我成日打個比例囉就係你玩都係講緊嗰幾嚿水。就即係要俾返少尊重人哋除非咁樣除非你真係當好似台灣佬咁玩法囉喂佢一嚿嚿錢。 皮幾皮 可以尊嚴都 掟你 嘅，冇問題。因為點解呢點解？喂，真係有錢大曬噶。因為點解呢喂，條女出嚟真係還食 嘅啫嘛。 係啊，你唔係俾八嚿，而係俾8000嘅。條女真係派到喔喔嚟。 所以等於 即係呢個就係 阿長毛文嗰次講嗰單 case 咁。有一個有啲唔好變態啦。SM 玩 M 嘅，玩 M 嘅客，去到骨場咁樣，佢係。你知喺佢嗰間場啦，最 最貴都係5嚿㗎嘛。咁、我起個機呢，咁其實都係都180幾㗎嘛。但嗰個朋友嗰、那個嗰所恩客啦，佢 SM 嘅 M 啦，佢鼻藥狂嘅，唔好鼻藥狂，我唔識點講啦。咁佢喺嗰度消費係8嚿水。淨係個長嘅消費未計俾條女嘅貼士係8嚿水。喂，你俾得起錢，而且條女喺度你玩，玩囉。 咁就冇問題囉。 但係如果條女唔喺度你玩，你唔好喎。 係呀。 啊，嗱呢啲係你啲守則，我哋要遵守囉。 係。 嗱，講到呢度呢，其實呢我哋定咗兩個守則嘅啫。 其實呢兩個守則好簡單。 好簡單。而且嘢都唔夠大。 係。 我呼籲我哋 Edo 嘅兄弟。 係。 幫我諗一啲骨牆即係呢啲 K 牆嘅守則 討論區 嗰兩鋪話，咁我先講下，我哋揾一個最好嘅守則，我哋希望廣納一啲聽眾去一齊遵守呢、這個呢、這個呢、這個守則， 參考 就唔係有錢大曬嘅講真嚇、而係可以做好啲。做好啲，我哋咪做好啲囉，係咪先？即係我而家時間唔多，我仲講多一樣嘢啦。你啲骨牆嘅守則啦，骨牆嘅守則咧，大概係點樣？我而家我得霎時間，我 慢慢諗嘅。O T 咪 O T 咯，呢個又唔係隔離台嗰啲咩25分鐘嘅。 而家推咪個10幾萬一個月嘅，但係15分鐘係講緊150蚊啊，大佬。 係要照顧佢嘅感受，我哋都要尊重佢嘅感受， 佢嘅感受 啦。 我點樣講少少，跟住完咗佢啦，大佬係咪先？唔好意思啊， 10幾萬老兄 特別得啦，話俾你聽。O K， 甚至踢波咧，你爭啲。出場以後都聽唔到，唔好意思。 快啲啊！你仲噏廢話，屌你10幾萬啊，大佬！ 嗱，去骨牆，有啲骨牆玩一癲嘅，咁你可以玩一癲啦。咁如果有啲骨牆，好似金記扶記啊、老地啊、勞X 啊、京 X 啊呢啲咧。正經嘅邪骨牆啦，我真係好奇怪呢個名，我唔知點解。我先講一隻正經嘅邪骨牆，佢哋唔俾抄嘅咧。唔好夾硬嚟啦，咁如果你真係要炒啊，要壞要成嘅，你咪去癲啲嘅骨牆嗰度囉，咁係冇㗎。 我又收就補充少少囉，我知你個即係呢場大家都成日去嘅， 係囉、 即係譬如有啲就仲奇嚟到呢，就係、是、譬如話喂佢嗰個價錢係床尾機嚟， 床尾機㗎， 即係譬如有時喂唔好夾硬嚟， 係唔好夾硬嚟， 係佢係嗰樣嘢嚟嘅啫，大佬，咁如果你話喂你叻嘅，嘴頭好嘅， 好似我 啱啱氹氹嘅，咁就冇問題， 係啦。 但就真係千祈唔好夾硬嚟咯， 唔好夾硬嚟， 係啦，唔好夾硬嚟。 跟住唔好話哎呀，我去嗰度都唔俾我搞嘅，咁就真係唔好啦。 係啦， 呢個就暫時我喺骨牆嘅指引啦，我哋嘅温馨提示，俾網友嘅温馨提示啦。 係 啊，咁骨牆可能仲有好多嘅，我呢排我會繼續諗嘅。你去叫揾快餐，你應該點對嗰啲女？我想定一個守則出嚟，咁如果係嘅話，係個戰男嘅網友就希望你希望 啦， 建議即係温馨提示你遵守啦。 咁阿 CEO 就即係先今晚開咗個頭啦， 係啦， 咁然之後就等 大家做好呢嚿嘢佢。 整係啦，整下啲規則出嚟，大家可以參詳。 係啦，咁咯，成功咗 幾好啊！呢個 應該值得尊重 嘅， 話聲俾你聽。 係 啊，咁我如果我話聽啦，如果 包括埋內地嘅性 愛者， 都值得尊重 嘅。我係會盡量咧睇下，如果我呢個手一定好咧，我就攞呢份嘢同子弟傾偈。用埋傳媒㗎喇，我話聲俾你聽，我會希望即係大家嘅努力， 咁會唔會打正牌頭戰男呢個 網站嘅出嘅呢個手段。如果要我上鏡，我上鏡 ,ok, 如果要訪問，我訪問，我豁咗出去㗎喇，其實就冇啦，當然啦，咁樣 我豁唔到出去㗎喇，係 咪先，我明白嘅，我會盡量做呢樣嘢，可以即係大家都係出嚟玩，令到啲性工作者開心啲，即係冇咁凄慘，冇咁悲慘，咁我哋都做返一啲應該人應該做嘅嘢啦， 做返啲似人做嘅嘢，你成日都做啲 吓， 咁我成日都冇人性嘅嘢， 我好少困女嘅，我好少呃啲女嘅，我係氹啲女嘅 ,ok, 意思 好啦，自己呃自己 大佬，人哋真係10幾萬一個月，我唔可以要用咁多，節目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再見，拜拜。